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s.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啦，呢本书咧就系二号咧就出噶啦，大家咧就可以订。咁呢本书咧系我见过街道讲朱元璋最详细嘅，同埋最有分析性嘅一本书咧。At least 我认为就系咁样系。咁有啲地方系创建嚟嘅，有啲地方就写得好紧张，好似演义咁，即系呢个同陈友谅打咧，大家都话好紧张，睇到尾先至放心。咁但譬如话讲呢个八股文啊，讲明朝嘅经济究竟原来系用纸币啊，朱元璋的心态啊，同埋佢点样反贪啊，大家真的要详细睇下。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咧，近七百年来反贪最犀利的人咧，一个就叫朱元璋，一个叫习近平。而朱元璋咧，又系想控制晒所有人的思想，作一套规则出嚟咧，万世奉行嘅。咁喺呢个习近平时代，呢、这个新习近平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咧，你一定要参考一下朱元璋点样意图创立一套千秋万世都啱嘅制度出嚟，同埋点样管制人的思想嘅。 元说明朝系列第一部《朱元璋圣贤豪杰大策》现已接受预订，人民超市网上优惠价$86，而家预订仲可以优先报名参加萧山喺二月举行嘅讲座，报名请电邮 markmok@hkreporter.com。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即系阿土伯，你系咪话想讲下派钱嗰啲嘢？其实系你参唔参派钱先？你 唔系第一，我唔真系唔系好明喺网上嘅争论咧，咁个焦点喺边度？ 唔系嗱，我觉得咧就我唔知有冇睇啦。其实 D100咧就睇下 Q 爷同埋阿森哥嘅辩论咧，我觉得系几精彩嘅。其实系 咩 ？Q 爷赞成啦。 Q 爷赞成，咁而且就系、 森哥唔赞成啊， 森哥唔赞成嘅，即系佢觉得咧，嗱，佢觉得就系咁样 讲。赞成啲咩咧？ 嗱，佢唔赞成嘅意思咧，就觉得就系话，嗱，第一就其实咧，你觉得你班人咧，即系如果你系要派钱嘅话，即系佢会觉得个assumption就系呢个政府系无能嘅。或者是已经好似去到末日咁样㗎喇。 关咩事？ 其实系啊，我觉得系啊，根本就即系 关事啊。 佢喺一般嘅人嘅角度嚟讲就系关咩事。 嗱 ,in which 佢系唔同意嘅。因为呢喺呢个 moment, 你就算觉得末日，就算觉得呢个政府无能都好，我仲系交紧税。系咪你唔能够唔依靠佢。嗱咁嗱呢个就系问题啦。嗱如果你系交紧税，而你只有既定立场嘅话，嗰、那个就系你自己嗰个 vast interest， 嗰个就系你既得利益，就唔代表 vast interest 系啦，就唔代表派钱呢一个理论呢一个道理系啱唔啱嘅问题。 唔系好简单嘅啫，我话我唔明嘅意思咧，我唔系话唔明佢哋争论个内容，我唔明点解咧系需要仲争论啊？ 系。 因为点解咧？即系社民年，我嘅年代开始咧，已经系不停讲紧咧，系要派钱嘅。我唔记得六千、八千定系一万啦，我都唔记得个实数字。 唔系低温，你哋嗌一万嘅。 嗱，我有几点要澄清。嗱，第一，即系有人话最早提派钱嗰个人，我要俾翻少少 credit 咧，就罗长国。 哦 ，OK， 系九几年咧，佢第一个攞出嚟讲咧，因为佢。话晒都系呢、這个即系、加州大学嘅经济学博士咧，系俾人笑落地嘅。当年，笑到真系无地自容咁滞。佢就唔知求其举咗一个地方定一个国家嘅例子咧，好似系地方添，系派过钱嘅例子。好啦，后期咧，就算阿毛哥咧，我记得我最记得有一次社民连第一次提嘅时候咧，好似嗰时候我啱啱做主席定系即系负责 policy 嗰啲嘢咧。我剪緊髮嘅，佢打俾我，喂，土咁搞錯，喂，你知唔知道咁樣派錢法係累退嘅？喂，有咩理由 Anthony 又派五千？我咁窮，我又派五千，佢咁鬼有錢，李嘉誠又派五千咁樣， 咁嗰阵时候嘅讲法就系点样？我话第一，你所谓做嗰啲结构性改变嘅嘢， 要做就平时就应该做咗啦。其实就系 唔系互相排斥嘅。 系 你一谂到呢个 point 咧，就冇悬念噶啦。 嗱，呢个就系所谓嘅 嗱，我举啲例子。一，你咁多钱，财政盈余、外汇储备呢、這个呢、這个储备基金都好。喂，其实大量兴建公屋，加强呢个嘅免费医疗，唔使啲人即系要自己贴钱出嚟，即系某一啲嘅药物系冇得医嘅咁样，加大啲床位，起多几间医院冇问题啊。将个私生嘅比例减低佢，系咪？喂，嗰啲嘢唔系唔可以做嘅，同时发生嘅。在香港咁样嘅经济环境里面。 而嗰样嘢原则上呢都唔係应该等到你话巨额盈余先至嚟做嘛。係你平时就应该做㗎嘛。 过去特区政府甚至乎係港英殖民地嘅年代佢做嗰啲嘢呢係 one off 嘅。 嗯。 一次性嘅。点解呢？因为佢唔想带嚟一个财政结构上嘅改变。 呢个咪就係殖民地思维囉。 就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嘅思维啊嘛， 当一盘生意咁去做，我唔蚀钱就得噶啦，我就最紧要唔好蚀钱。 所谓利民纾困嘅嘢，全部都系一次性嘅。嗱、 啊， 你数翻佢过往做啲嘢啦，退差饷啦，退税啦，减一个月嘅公屋租金啦，派多一个月嘅综援啦，嗰啲咁嘅嘢噶嘛。 嗯， 全部都系咁嘅，同埋佢有计 means test 嘅。嗱，你记唔记得？我其中一單，我哋第一次即係佔領中環嘅，就係德輔道中啊嘛。嗰陣時候就係財政司曾俊華話派6000蚊，就擺落我哋嘅 MPF 户口嘛。我哋出嚟承包就係倒咗呢個中環啊嘛。當日嗰啲人已經講緊嘅啦。喂，點解你提一個即係累退嘅政策？點解李嘉誠又6000，我又6000？喂，我唔係講緊。剛才我結構性改變的房屋啊、醫療啊、教育那些不做、啊、因為那些真正是財富再分配的東西嘛、嗯、好了，利民紓困那些即是不用我們負擔那麼重的東西，那些也不是不做、啊、不過今次的焦點我們再提多一樣就是派錢啫、 嗯、 三樣可以同時做的、嗯、那些一次性的 one off 的不會帶來結構性的財政轉變的東西，還掂有錢剩的那就退下稅咯。再加上今天我看到一個、我們的主持佢 share 嗰個新加坡嘅模式咪啱好。 講啊，林小班 解決埋我自己一路嗰個 puzzle， 就係點解你5000我有5000嘅問題咯、嗯？喂，如果你交税係交得越多啲人，咁嗰封利是就少啲㗎啦，係咪？唔使交税嘅人就係攞可能8000、10000嘅利是，係、 嗯、 咪？交100000蚊留下嘅可能係唔攞5000，50000蚊留下嘅可能係求其2000咁。 哦，呢、這个我哋 嗱，当然、 啊、幅图嚟睇下先。阿 Ben， 即系佢之前，佢今日就 share 张出嚟啦。 新加坡 budget 2018 啊，就全民派钱三级咋？ 拉落去少少就睇到佢嗰个谂法噶啦，系、啊、咪？300、200、100嘅新加坡纸， 你换翻，你兑换翻港币，兑换翻 全部乘五到啦， 系啦，乘五到啦，系啦，三唔系乘六啊，乘六啊。咁啊，老人家咧就真係有300蚊嘅波子啦。咁啊，後生嘅即係呢啲 working class 咧 ，working adult 咧就有200蚊加子啦，唔係波子啦。咁啊，去到咧就係僆仔係咪呢啲咁僆仔嚟？ 超過十萬啦！ 超過十萬啦！ 有錢啊，有錢嗰啲人最少啦，就俾600蚊佢啦。就喂，咁其實對於佢哋嚟講，我有我無啦。其實 唔係咁，你咪符合到嗰陣時候阿毛同我哋嗰啲即係左交嘅質疑，就係在於係咪李嘉誠係會俾多啲唔係係都係同樣俾同一個數咯。只要你呢個有累退嘅性質嘅話，係咪？咁佢計得到㗎，即係例如有需要老人家有 assistance 啊 ，social assistance 嗰啲人啊，咁咪俾多300蚊波子咯，係、 嗯、 咪？即係有邊一個交税或者係 income limit 嗰啲人，咁我哋又俾少啲咯，到最高嗰啲就除兩啦，求其俾兩嚿水波子啦，嗰啲友都未必去攞添啦，你為咗嗰1600蚊港紙，係咪真係排隊又要填呢張 form 又搞嗰樣嘢？咪所以我真係唔明啲人咧，係咪即係利用呢一個咁樣嘅缺口咧嚟即係打下啲左膠啊？即係又講下以前嗰啲戇居嘢。我真係理解唔明喎，完全唔知道佢討論緊咩問題喎、啊，大佬。冇人話嗰啲人唔做啊， 嗰啲嘢做啊，但 唔係啊，我係最唔即係，我覺得有個最大矛盾咧，就係、是、覺得就係話，一講到派錢嘅時候咧，嗱有兩個有兩種反應咧，有兩種即時反應好有問題。第一就係覺得派錢就係等於嘥咗佢，等於就浪費咗佢。而第二 點解？ 係啦， 先答咗呢個問題先。 係啦， 你再講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喂，你俾咗200蚊波子我，即係1600蚊港紙到大概。喂，我咪消費咗佢咯。 唔係，同埋都唔一定消費。 喂，同埋消費，你記唔記得呢個海恩斯學派嘅經濟理論啊？係 demand driven 噶嘛，即係需求拉動噶嘛，係咪？因為我哋有 money supply， 即係我哋有呢、這個即係所謂嘅錢多餘嘅時候，咁我哋使咗佢，而呢個經濟嘅體系係會有所謂呢一個乘數效應噶嘛。 同埋即係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嘅諗法，就係話一個人。只有佢自己本人先知道自己最需要系啲乜嘢啊嘛，而唔需要由政府话俾你听我需要啲乜嘢。喂，讲真，首先点解会有1500亿盈余？呢个系政府嘅错嚟嘅， 计错数啦， 错咗一次啦，你仲喺度 judge 我系应该点样使？ 仲有呢、這个系由殖民地年代都带嚟嘅问题，永远估错嘅财政预算。 嗯， 嗱，冇错，香港系一个细小型嘅经济，开放型嘅经济。嗯，是好难预估呢嘅财政收入系点样 的。嗯。 是好难估计得好准确嘅。或者你做宏观调控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已经系冇咗呢一个所谓嘅 monetary policy 嘅货币政策嗰样嘢。我哋就算喺呢一个所谓嘅政府嘅透过开支同埋税收嗰度做调控呢，其实个功能已经系相对唔系好大。 嗯， 呢个系我哋一大缺陷嚟，因为我哋同美元系即系挂钩啊嘛，我哋嘅利率又好，我哋嘅银纸嘅供应或者系需求，基本上都系喺嗰度已经系 pack 咗喺嗰个位嗰度。 咁咪货币政策嗰度你系冇咗嗰个灵活性啫，但系财政政策嗰度你系有噶嘛？ 唔系，不过我觉得啦，阿边个即系 唔系全民退保嗰啲要搞，我哋要继续 fight， 但系我唔可以因为一个虚无缥缈长远。唔知佢政府做唔做一样嘢，而家建制派又好， 系啦， 保守派又好，保皇党又好， 即系我哋而家我哋唔系 confirm 到一个 situation 咧，就系话，即系非一就即二，即系话我唔派钱就一定咧就会同你做嗰啲哇兴建十间医院啊，或者唔派钱就或者即刻就会有呢个全民退保。而家政府唔系有个 option 咁样俾你啊嘛。 唔系你见到，即使系泛民里边反对派钱嘅人，佢哋都系讲紧点解个 原则上出发嘅咋？而嗰种原则上出发咧， 呢、這个原则上出发嘅问题喺边度咧？就当咗你自己系执政党， 就是 自己活在空中楼阁里边咧，以为嗰笔1500亿嘅摆喺你嘅台面度，任你喺度拨。喂，我做政府嘅时候，虽然一定都未必话得到事嘅，你官僚会抵制啦，点解你反对派会嘈啦？喂，你都可以话，喂，而家我拨500亿变成呢一个全民退休保障基金，咁你就梗唔会嘈我话唔派钱啦。 如果你话 我跟住再承诺轮候公屋嘅，由而家6-7年减到去3年，所以咧我要累积，例如每年系1000亿去大量兴建公屋嘅。或者投資喺個教育嗰度，我每年都有個 objective 嘅。咁你都信服就話，咁阿土唔好派咯，咁樣係嘛？我哋應該俾更加有需要嘅人咯。咁你就 understood 啦，大佬係咪 ？Take it for granted 添啦。喂，如果嗰個政府真係我啊，飲我喺度撥啊！ 即係我覺得阿森哥你好好笑嘅，就覺得即係好天真，就覺得你俾筆錢俾佢，你就要求佢做一啲即係公共服務嘅嘢，就算佢唔肯做。你咪 incrementally 咁樣，即係佢做到幾多咪幾多囉。喂，但係嗰樣嘢就係話嗰個政府佢係唔會同你做㗎嘛。你而家即係等於就係話嗱，你幫我嗱，即係譬如你有業主樓運法團㗎嘛，你幫我搞好部電梯啦，咁我俾多啲錢呢。如果你會嗱，如果而嗰個法團就係話俾你聽，我就係唔會搞啦。 咁我寧願減管理費 錢俾你咧，咁你幫我搞啦， 減管理費啦，或者係叫做 我真係唔會幫你搞，你做乜嘢要係夾硬要塞嚿錢俾佢啫？ 還掂，你都係搞唔到好我部 lift 嘅，咁你幫我減下啲管理費，大哥。 咪就係咯，咁就咁樣情況，嗰管理費啲錢係你自己嘅，唔係佢噶。 咪現實話俾你聽， 本身係人民噶。 係啊，但係人民嘅錢而家大部分都去咗喺啲大白象工程嗰度。 另一樣嘢就係話，唔係話邊個交税就大曬，因為香港每一個人作為香港人咧，你都要交個隱形税就係地產税，係咪？每個人都要為一個高地價政策咧，會附上一個咧。 好嚴重嘅代價，呢啲錢呢本身係屬於香港人嘅。我哋攞返咗啲咩問題，好似我哋有罪咁，有咩罪呀、啊， 咪所以我真係唔明點解大家拗乜囉。 咪就係囉， 因為而家真正 經過第一次實踐嘅經驗，係咪我哋霸佔呢個德富道中唯一成功爭取一樣嘢，嗰時候我唔記得。 唔係，即係你人哋唔肯做一樣嘢，你怨婦咁樣塞嚿錢俾佢做，佢都唔肯做嘅。咁你做乜啫？ 胡鬚仔啊，灰頭土臉啊！嗰次嘅財政預算案啊，我哋班咗即係成個泛民主派咧，雖然我哋有份發起啦，係幾成接近成萬人啊，就一個民生同埋公共政策嘅問題咧，香港係好少可嘅，係出嚟抗議，即刻轉態，即刻轉態。由呢個擺落去退休金益啲基金佬，即係益嗰啲管理嗰啲行政費嗰啲，一嘢就派咗去啊嘛。 嗯。 喂，老實講，對一個政府第一鑊做係困難嘅。 嗯。 因為點解咧？未試過，唔知有咩 bad effect。雖然我哋都估得七八八嘅，咁但係都有萬一嘅。 嗯。 喂，咁即刻都填 form 啦，係咪？喂，第二次而家千五億盈餘啊？ 係啊。 喂，仲邊度使諗嘅，大佬？ 就係咯。 嗱，你一係就咁，你政府話俾我聽，我覺得而家政府咧係似係一個期望管理。 係。 即係開頭講到真係好困難，唔得唔得唔得唔得，到最後一揭盅嘅時候咪派咯。 嗱，而家就即係其實你見到啲伏位喺度啦，即係伏線位喺度啦，就係俾嗰啲建制派去成功爭取。 同埋啊，三月三號選舉嘛， 三月十一號。 啊，唔係，但係咁講喎，如果你以港島區嗰個指標咧，好難做喎，因為其實咧，港島區啲人咧本身就真係自 QC 喎，即係尤其係投票啲人。 唔緊要。 係啊， 佢幾 建制唔係嗰啲， 我係佢咧，係幾管齊下。公屋減租一個月，差餉唔使一季 ，OK， 退税而家係退幾多錢？我唔記得咗添，我有份退，一萬唔夠，兩萬，兩萬唔夠，三萬，成 happy 啦，我都 happy 啊！因為退翻三萬蚊俾我大佬，雖然你話可能下年即係呈現嗰樣嘢，係嘛？好啦，再派錢， 咪同埋二， 咁你好 happy 噶啦，大家都好安樂噶啦，係嘛？即虽然都好痛恨呢个政府唔民主选举产生，俾阿爷步步进逼，咁都鸡髀打赢牙较远啦。点解啲现金嚟顶顶大佬？ 同埋你不断有一个利好消息走出嚟，喂，其实阿爷喂亦都话俾你听，北方佢嗰个试探就系萝卜与棒子啊嘛，棒子就系对付泛民啊嘛，萝卜系对付人民啊嘛。你一样嘢如果系令到，例如你新东嗰度，即使你邓家彪输咗，由以往真正好六五对三五都好，喂变突然间变咗做五对四五，喂其实系个大胜利嚟噶。 所以今次泛民补选。嗰班阿哥，如果我系佢啊，因为我都冇，我都系即系新年都冇乜心机睇啦嗰啲新闻。喂，即刻落街站签名啦，一人一信 抢啊，抢翻个位， 要求派钱啊，系咪？当然我会列其他嘅诉求出嚟，咪当自己系政纲咯，唔好俾人夹到话冇政纲先，大佬系咪？ 唔好讲派唔派钱，回水啲钱系自 己系啊，回水啦， 即系你讲派钱，好似屌你老味，即系好似皇恩大赦啊！哇！即係要恩要求呢個恩主咧大發慈悲啊！唔係咁嘅成件事，根本就係、是、啲錢本身係屬於我哋嘅，即係我哋唔需要交税。但係每一個人，即係喂，我哋成個個都話，即係住屋有困難嘅人都應該有嘅呢啲錢係，係咪？即係嗱，你話啊，即係你話嗰啲有錢嘅人唔稀罕你，但係喂講真，住劏房人， 李嘉誠點會同你填呢張方？ 係啦， 但李兆基點會填呢張？你唔好講啲虛無縹緲嘅人。OK， 嗰啲優惠不屑同你做呢樣嘢。喂，佢做呢樣嘢變得醜聞啊，費俾你笑啊。 嗯， 係咪啊？喂，對李兆基嚟講，請一個人食餐飯啊，李嘉誠啊，可能都六千啦。佢使乜靠你啊，大佬？你估真係佢真係會填咗方去攞啊？我哋就可能會撲去攞，最多係拎翻嚟花生台嘅啫。 嗯， 或者大家再拆一餐嘅啫，去靚煲王或者去阿老蕭王牛嗰度，大佬係嘛？又開心下啫。 個木槿花嗰叫 啊木槿花，對唔住啊。是咁嘅啦，佢思考，所以佢都唔知拗乜。 系 泛民边个反对啫？其实究竟 公民党啊，公民党，即系佢真系有种 do it academic。 唔系我即系前 咗邵家臻嗰啲咧，成班你都一睇到就知道。 邵家臻 系啊， 邵家臻系。 喂，大佬，即系成堆人走晒出嚟攞晒龟 春 咁样。 我觉得 Kyo 好有型嘅，即系佢 KO咗呢个邵家臻。即係邵家臻嗰陣時係白票黨啊！你白票黨佢即係意思就係話，其實嗱，佢覺得就係話投呢一個薯片又好，投林鄭又好，其實個結果一樣，係啦，都係冇用嘅，即係都係唔會幫你做嘢。咁但係點解你而家你又對佢有期望咧？ 你塞嚿錢俾佢，你叫佢做嘢，你又對佢有期望啦。嬌爺就咁講，佢呆咗喺度啦，大佬。 嗰樣嘢仲難過派錢喎，因為嗰樣已經做過啦，派錢一次係嘛，都令到大家好開心一樣嘢。所以我覺得佢係期望管理嚟㗎，你冇俾個估中啦，佢點都會派㗎啦。今次即係你連保皇黨都出嚟講為要派錢嘅時候 咧，派到盡啦。你都派唔晒啦，你嗰嚿錢，你係四百幾億嘅，就算係派六千蚊嘅話都係。 所以講埋嗰啲，即係李嘉誠、李兆基又好，喺香港即係離開咗香港又飛返嚟，其實你喺美國，你喺加拿大，你飛唔飛返嚟？大佬個機票搭 economy 都七八千啦，隨時係咪？事發行返嚟攞幾千蚊咩？真係上次好似派幾多錢㗎？ 六千。 OK。 系啊，你而家保皇党嗌几多，其实都差唔多个数嘅啫。即系一个唔好彩，真系嗌嗰个数就有嗰个数啊！你仲大镬。如果你单纯用选情去考量嘅话，系啊，咪即系话俾你听，保皇党系比起泛民更加 work 咯，做一讲派钱，一讲福利呢啲咁嘅嘢。 同意啊。好。仲有另外一個 topic 想講下嘛？呢 講講啦，都幾得意啊！我哋即係啱啱見到一帶一路啦，有啲即係比較有趣嘅人去想參與啊！我哋開段片先。 紅門都撐一帶一路，崩牙區九安保保障商人喎。社團 New Way 新歌試唱。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紅紅一帶一路，精神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洗腦新星，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精神一帶一路。 澳門一帶一路新星崩牙區咧，有過唔少戰績嘅。90年代初同另一個黑幫因為爭賭場利益開曬片，98年又炸爆警察司長嘅車，坐咗13年幾嘅。 舊式嘅黑社會時代正式終結。 而社团条 New Way 咪就系一带一way啦。 澳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爱国爱民族嘅民间组织。 基本上一句都讲晒，成条四分钟工作报告片嘅重点噶啦。咁爱就要做噶啦嘛。首先咧会搞一带一路图片展，香港都有份嘅。沿线嘅区域会设安保公司啊，保障大陆商人。再定2亿几港纸搞种子公司，两年之后安保公司就会上市咧。有时事评论员就话：，家阵咧澳门社团唔少都要政治正确啊，打正爱国旗号先揾到食噶。 苹果 App 新加制。包你分門別 咧，就我都好得意啊！點解咧？即係我令我諗起啊！即係早幾年咧，記唔記得阿蔡東豪即係呢個執笠啊？ 呢個主場新聞嗰陣時， 即係佢接主場新聞嘅時候咧，就點解會接咧？咁就嗰陣時就一仔就做個封面故事啦，就話其實佢老細係嘛高振順。咁係喺呢 高振順啊，唔係 高振順，係 我記錯咗個明星咁咩？ 高振順。咁佢就嗰陣時就同呢一個咧黑水公司咧就傾合作，就係嗰陣時佢就揾呢一個咧就叫做 Eric D. Prince 呢一個即係僱傭兵之王啊，即係創辦呢個黑水公司嘅一個創辦人咧，就揾佢翻嚟做一個先鋒主席咁樣。咁啊，即係嗰陣時就其實就本身就諗住揾佢咧，就其實係保障。中國商人喺呢一個非洲嘅一個叫做係商業利益啦咁樣樣。咁而家你揾呢一個即係揾阿紅門啦，揾阿崩牙區啦，係咪？點解揾著佢咧？我覺得似乎係想做緊呢樣嘢，而確實一帶一路所覆蓋嘅國家同埋嘅版圖咧，就遠遠係呢一個即係。黑水公司咧所能做到嘅嘢嚟嘅， 旧世界嚟噶嘛， 旧 世界就横即系包揽晒呢一个嘅亚非欧。喂，其实你黑水公司系做唔晒噶嘛？ 系啊， 我真系想象唔到啊！即系呢个系一个过去嘅江湖人物，就而家老共都要统战佢，系嘛？ 嗯， 基本上都系输送利益噶啦，系咪？即系佢亦都粉墨登场。吓、啊，好似我哋咁揸住嗰篇 speech 喺度读，真系见你真系读得辛苦，大佬。平时都系炒下擦鞋，跟住即系你我，大佬 唔识字嘅啦嗰啲。 哇，几认真啊！红门 是一个咩古代中国传统嘅民间组织。喂，呢句说话大佬，我见到佢逐只字突出嚟都几辛苦，大佬。系嘛？反而你最后唱呢、這个即系天天见青天，反而要好啲。 我唔明点解无端一带一路要唱包青天喎、啊，大佬真系。 唔系唱咩歌唔紧要，最紧要一样嘢，佢发现原来澳门可以行黑水公司呢一条路嗰阵时，咁自然扑过去噶啦。 即系将澳门模式就复制喺呢个一带一路嘅沿线国家，呢、這个我好惊嘅，其实系。即系点解咧？就其实咧，你知道啦，即系中国商人咧，其实喺。你就算冇一帶一路之前咧，其實就喺好多國家咧，包括非洲都好啦，其實佢哋嗰種做生意嘅方法咧，都係令到當地人咧係幾不滿，尤其係嗰個叫做係勞工權益保障嗰度係。咁即係你見到即係就算早兩年啦，呢一個叫咩越南排華嚇。 嗯， 排话排到即系认点错相，连台湾都中埋招嗰次啊， 系刻意去到令台湾遭殃个原因系在于咧，系福建同埋台湾喺呢一个越南里边开厂系最刻薄嘅，咁所以先至令到佢哋串联起上嚟嘅啫。 咁啊一次过一网打尽， 系啊。 咁如果你话即系再搵崩牙区去扩展版图嘅话咧，咁。究竟嗰个系咩世界呢？即系嗱，我哋香港，即系你就算你见到新界地方已经有官商乡嗰个即系咁样嘅利益关系网喺度啦。咁哇，如果你 咁啊，我呢、這个咪就系、是、即系上海仔喺香港嘅翻版啫嘛，系咪？ 但系嗰个唔系你地头嚟嘅。 嗱，以前咧个界线就画得好清楚，即系你点样争港英殖民地都好啦，即系佢对于即系呢啲黑社会咧系好忌讳嘅，甚至乎系同你划清界线。即系第一，呢个系一个道德原则嘅问题。 嗯， 呢班人所做，无论过往又好，现今做紧一啲即系非法嘅勾当咧，佢一定要全力打击。呢个任何一个正常嘅政府应该系咁样做啊嘛，因为你政府嘅功能其中一样嘢就系保障人民嘅生命同埋财产嘛，大佬。而呢一班嘅黑社会嘅阿哥阿姐。就全部都是同呢个背道而驰嘅嘢嚟噶嘛， 嗯， 所以一定同你划清界线。你谂下当年徐家杰， 嗯， 佢咪俾人炒鱿鱼嘅喺廉政公署， 知佢搞拳赛啊嘛。 其中一样嘢，我唔知道有冇人讲咗出嚟咧，但大家都已经系估到八八九九，你都唔怕讲嘅就系佢同黑社会嘅关系系即系非比寻常。 哇！佢真系 ICC 头嚟 嘅，咁系咯，系因为搞拳赛，咁你搞拳赛嗰拳馆嘅人好多时系咩人开嘅咧？咁样， 唔系，所以喂，而家你反而行路打倒腾，你一个文明嘅社会，应该即系资本主义已经系走向即系极端埋发达嘅地方，你竟然仲揾啲黑社会嚟做保安？ 咁、那个问题系在于，因为你中国唔能够喺外边驻军啊嘛。 嗱、 嗯， 呢、這个你就要参考翻美国模式啦。美国点解要揾黑水公司做嘢咧？就是、因为其实你系有很多工作 CIA， 即系佢哋系唔方便做， 就揾呢班民兵做。 系啦。咁即系而当然啦，即、就、系、是、你呢一、這个虽然大陆有解放军啦，咁但系讲真。如果有啲邋遢嘢，你會影響國家形象嘅，即係你揾解放軍做咧、嗯，其實都唔恰當嘅。但係如果你 揾個崩牙區就啱啦。 係啊，即係你知道啦，你大陸咧往往即係就有啲咩重大事故咧，你都揾啲人咧就攞嚟制旗嘅。嗰啲人通常就係話嗰啲係 part time 嚟嘅， 唔 係嗰啲外聘人嚟。 你攞翻何志平嗰個 case 先睇到啦，即係佢都好快劃清界線， 同你割裂咯。 嗯， 係咪？但係你用何志平嗰種咁嘅身份去做呢啲嘢？確實會被人估到的嘛。喂，你一拉他，美國佬對啲證據出嚟，明眼人都知道其實老共是透過何志平出嚟 派錢的啦，大佬走去勾結嗰啲咩非洲國家啲阿哥阿姐的啦。呢、這個好明顯。咁如果你崩牙區去做的話呢就好少少啦。 嗯， 咪再讲一样嘢，咪就系呢一个嘅李波同埋桂文海咯。你谂下，共产党过嚟，喂，佢派解放军最多过嚟香港度拉人，就畅通无阻嘅啫。 有啲网友好好笑啊，就系、是、话，喂，将来有三合基建或者圣火速递。 喂，唔系，但系你谂翻转头一样嘢，喂，崩牙区佢做嘅 dirty work， 佢系唔会真真正正或者认认真真咁保护当地商人噶嘛？咁佢最叻系咩啫？ 敲诈咯， 咪就 敲诈勒索绑架咯。咁呢啲咁 当然，即系我唔系话佢做将会做呢样嘢，而系觉得我觉得阿爷咧，即系而家要收购到呢啲咁嘅人帮佢做嘢咧，其实你已经好低装噶啦，亦都唔够人用噶啦，系咪？喂，你揾得佢？去幫你搞呢個一帶一路，跟住哇，大佬 头先佢有一句说话，唔知我争啲漏咗讲啊？点？佢讲咩爱国嗰啲嘢真系吓死人啦、 啊！你放心啦，因为当年 红门啊，讲紧 系啊， 唉，大佬红门大家都知系咩啦，系嘛？喂，而家开宗明义打开口牌，系嘛？黑社会做正行生意咁样，唔系唔俾佢做正行生意，我只系担心呢班阿哥啊啫。即係到時會唔會出事啫，大佬？係嘛？你同我做保安正經經啊，大佬，真係揾啲即係冇案底嘅人啊，甚至乎即係身家清白嘅人啊，大佬佢都唔知揾邊啲咩人做保安。 咁如果佢嘅 明明啊道理喺自己嗰度嘅，都開人拖，咁你點搞？ 如果佢嘅主要任務就係綁翻嗰一啲走咗之，然後就匿咗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嘅嗰一班咁嘅人，而嗰一班人咧就俾當地政府保護嘅。咁你解放军唔方便出手㗎喎，咁你搵雇佣兵都唔肯做㗎喎，咁咪唯有靠佢哋囉，手段夠唔乾淨㗎嘛，到时到后佢哋拉到返去你自然最好啦。 即係边个俾人勒索，边个俾人绑架，边个人间蒸发。 唔係问题就係话你过往 咁入晒话 官商鄉黑喺香港之 所以。咁对佢唔 fair 喎。 唔係呢个就唔 fair。但你要明白就係过往官商鄉黑喺香港之所以 work， 就係因为佢係地头虫。咁但问题就係话你去到第二啲国家，你又唔識当地语言。唔係，我諗北牙區英文都唔識隻啊！ 唔使啊，佢周圍嗰啲地方都有自己兄弟喺度嘅，有曬自己啲堂口喺度嘅。而家佢串連起就係 一係你就看化人哋咯， 係啊， 係咪？跟住而家就係負責好似一間公司咁正式成立啦。喂，我哋大家即係埋班啊，咁樣係嘛？係你個堂口 ，Anthony 安記堂口收幾錢嘅咁樣係嘛？龍記堂口佢收幾錢嘅咁嗱，你同我睇住呢個即係沿海有咩地方話？喺印度， 係啊，印度， 你住貴直手唐人街噶嘛，大佬。 真係好笑，真係有啲網友蘋果網友話，共產黨本身都係黑社會組織，黑社會加入黑社會有乜問題？梗唔係啦，有啲網友回啊，即係過底嚟㗎呢個係崩牙區冇封建老毛俾689。 不過我覺得 當係過底 嗱，從好嘅角度講咧。就你都應該係俾機會人哋從良嘅、 啊、你又知係從良？你個你跟物你跟共產黨要從良？ 即係喂，話曬都喺回歸前叫阿區哥捱咗一板，啊、其實都係好唔抵嘅，係、 啊、 嘛？嗰邊又斬人，我嗰邊又斬人，大佬諗喂，你不嬲喺澳葡政府嘅環境裏面基本上都係黑過唔黑㗎啦、啊，貪過唔貪嘅地方嚟㗎啦，都係靠地下秩序㗎啦。喂，突然之間揾個制旗喺回歸前。即系表现呢、這个繁荣安定嘅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挨咗成十碌咁滞，咁出翻嚟乜计啊？出翻嚟梗系起码都要即系醒翻佢啦。 唔系，同埋你再谂下，喂，可能佢 keeper 嚟嘅。 所以我话嗱，我唔会觉得佢一定会即系做我哋理解所谓黑社会嘅嘢，或者重操故业。 嗯， 吓，我反而我从另一个角度咧就系、是，喂，阿爷而家统战到黑社会要吓、啊，甚至乎系即系好似买佢怕。即係要收購佢咁，甚至乎咧，希望咧佢立翻入呢一個嘅正常嘅經濟業務嘅正軌。 唔係， 咁佢哋個強項係做咩咧？係嘛？好過阿、啊、安記公司，你做保安啦、啊，大佬。阿、啊、區哥梗係勁過你啊，大哥。人物又好過你。 咁咪喎？ 唔係你再諗下一樣嘢先。 其實 就係話，唔係啊。 你做你知佢做呢啲嘢有幾樣嘢做啊？你仲要放數啦。即系你放數啦， 唔係完全唔使諗呢啲咁嘅嘢。嗱， 崩牙 即係頭先阿土所講嘅呢一樣嘢，可以再延伸落去就話、是，喂，佢真係完完全全一個正行生意，甚至佢淨係負責收錢，佢 keep 下嚟嘅啫，佢人都唔使出，退休解放軍，佢大量僱用呢一班人，然後利用呢一班人咧就駐扎喺個嗰啲嘅，即係例如你中國已經買起咗嘅呢個斯里蘭卡軍港啦、吉布提軍港啦，但係佢哋完全唔係呢一個解放軍嚟， 瓜達爾港 係啦，瓜達爾港喺呢一個巴基斯坦，即係擺曬喺呢啲地方，佢哋係崩牙區僱用嘅人，然後喺嗰度做保安，投咗嗰度嘅 contract 翻嚟，咁然後咧就將呢一個地方咧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嘅軍陣，只不過大 keep 崩牙區係個大 keeper 嚟嘅啫，到時到後呢個地方發生咩武裝衝突啊、出事啊，就完全係佢出面， 唔係好簡單嘅啫。我哋正經人家，我哋俗語都有個講法就係叫好佬怕爛佬嘛，係咪？ 嗯， 喂，嗰啲 ambush 你㗎，即係你唔好以為你大隻啊，大佬，你真係你諗住即係而家驚佢㗎嘛，大佬喂，嗱你又冇。老实讲，老共而家都醒噶啦，即系你冇道理嗰啲嘢，佢揾崩牙区嚟揾你，你惊唔惊啊？屌！嗱，你有道理都可以讲下，系咪？正如李波诶，郭文贵咁啫嘛，呢个咩？桂文海咁啫嘛， 嗯， 佢梗系俾阿爷 捉住咗佢啦，你啲系林荣基咁即系勇敢，即系冲出嚟乜佢啫？你睇下，李波国民鬼屋企人死晒狗咁。我听过两个传闻噶，一个传闻就系话，即系佢揾大陆嗰啲人即系写稿嘛，好多都系冇俾人稿费人嚟嘅，大佬 吓咁样噶。 我听过咁讲噶，我唔知系唔系啊。 就好似以前阿郁敏咁样， 系啊。啊喂，第二个传闻就系、是，我估呢个都似似地嘅就系、是。因为我赔咗钱你噶啦，老我个捻样，佢哋唔好出本书喎，大哥。 咪即系呢个咪就系。 喂，你一个转个手，你揾个第二个出。 归文海咯。 咁你即系揾我，揾我扮大佬。喂，共产党系全世界最大黑社会嚟噶嘛，大佬，你咁我同你做生意，唔好出啦，大佬。唉、哎，你开个价嚟啦咁样。500唔得，600啦。我赔咗钱你啊，大哥，你仲理？你玩我啊？我实揾啊，崩牙区嚟揾你啦。咁你惊啦啩？崩牙区嚟， 唔系到时到后崩牙区都唔使佢自己出嚟，佢净系揾当地嗰啲退休解放军啫，就系、是、喐你都死啊！真系，嗰班系真真正正受过军事训练嘅人嚟。 同埋嗰啲烂名一条，惊咩啫？亦都唔会即系玷污国家嘅名义。唔通我话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系呢个中国共产党啊？习近平嘅领导之下嚟喐你啊，大佬，屌使唔使咁讲啊？唔使噶嘛。所以未必是一件坏事，可能是将这个黑社会地上化。 不是真正的黑水公司，中国版黑水公司。 可能是有进化的一种方法来的。将它变成是正常的经济业务。即是它行埋来你一惊，使乜开拳啫，使乜攞刀啫，使乜攞枪啫，大佬。 不是亦都为你大陆表面上就不断咁样有大量嘅解放军、裁军又好、退役都好，咁佢哋都要搵嘢做㗎嘛。喂，与其佢哋喺返当地做看更，喂，不如落嚟澳门搏一铺。 呢、這个就係、是、古代版嘅所谓镖局啦。 嗯， 即系 龙门镖局， 系啊，咪红门镖局嚟嘅系，啊，即系以前即系呢一个叫做系咪呢一个十字军都会有呢啲啊嘛，系嘛，本身就做呢啲啊嘛，十字军 系啊， 即系系啦，咁啊，所以睇下即系大把嘢睇。 喂，金英讲成年骑士团啊嘛， 成年骑士团系，喂，好啦，咁啊， 今晚时间差唔多， 好，拜拜， 拜拜， 我 再 问下 俾我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